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？当你遇到爱情，拥抱浪漫时刻。 I love you. Ditto. 当你偶尔迷茫，感觉不到快乐。 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 当你为了梦想，准备放手一搏。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，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。月影流声， 欢迎收听今天的月影流声，我是鱼月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歌曲，相信喜欢看港片的人一定都不陌生，这就是1972年的电影《精武门》的主题曲，顾嘉辉作曲。那几声标志性的吼声呢，正是来自李小龙先生。香港电影公司嘉禾成立以后，栽培当时只是二线的李小龙拍电影，当时推出了《精武门》《唐山大兄》等作品，刷新了香港电影的票房记录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李小龙电影《猛龙过江》的主题曲，同样是顾嘉辉作曲。这部电影由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，并且呢面向世界发行。 Thank you. Now that it's all finished with, I must go. I'll take you. No need. Achuan has a car. You take care. 在李小龙去世之后，嘉禾虽然说是受了一定的影响，不过很快就被许冠文挽回。当年许冠文在无线电视台做主持人，嘉禾听说许冠文有一座导演，所以呢马上就跟他取得了联系，一拍即合，于是就有了鬼马双星。这部影片一上映也是打破了各种记录，斩获了600多万的票房，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相当了不起了。电影主题曲由许冠文的弟弟许冠杰创作。 为两餐乜都肯制啊，前世撞正输晒心翳滞啊，无谓强旺发达一起靠稳定，鬼马双星出头劲，乱搏懵捞变满确啊，唔曳做军金等经已系啊成例，强旺发达一起靠稳定。鬼马双星眼倾倾，人生如赌博，赢输都冇事定，赢咗得亲笑，输过唔使兴，做老千梗好稳过啊皇帝，扮蟹乸嘢真正系啊滑稽，求望发达一比靠稳定，鬼马双星化现形。一美靠稳定，鬼马双星眼倾倾，人生如赌博，赢输都冇事定，赢咗得亲笑，输过唔使兴，做老千梗好稳过啊皇帝，扮蟹乸嘢真正系啊滑稽，求望发达一美靠稳定，鬼马双星，鬼马双星，鬼马双星， 真的有型啊。 难分真与假，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前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井里蛙，徒望添性价，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，命里有终须有，命里无事莫强求，雷声风雨打，何用多 惊怕，心公正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德最乐也。人比海里沙，无用多牵挂，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雾化，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雾化。 许氏三兄弟加盟了嘉禾之后，许冠文、许冠英、许冠杰合作了电影《半斤八两》，还有《卖身契》《魔能保镖》等等。三兄弟齐上阵，电影多次进入国际市场，并且获得了当年最高票房的记录。他们的作品呢，可以说是粤语流行文化的先驱，笑中带泪，蕴藏着哲理，捕捉了香港本土文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形成。上面的《浪子心声》和下面的《舞伴》都是许冠杰的演唱，分别来自电影《半斤八两》和《卖身契》。 红男绿女，欢舞灯影里，今宵起相对，深深暗许，情怀若醉，跟舞步伴随，温馨中不觉。恩怨莫问谁，得新欢相对，应该再聚。 许多电影也是在加入了嘉禾之后才拍摄的，他先后导演了《师弟出马》，还有《龙兄虎弟》《警察故事》系列，《特务迷城》等等精彩的作品。

缠绵到永远。情人们在聚散间，莫论千年万年，是伴一人爱恋，怎奈情深缘浅，人繁华憔悴。 1990年，嘉禾首次投资合拍片《忍者神龟》。《忍者神龟》的主题曲和插曲均是由当时香港风头正盛的草蜢乐队演绎的。上面这首就是草蜢演唱的《9.95分》。这部电影成功的打入了好莱坞，收获了超过600万的票房。随后呢，1991年，徐克导演的《黄飞鸿》系列开始上映，前后一共拍了6部。这个系列可以说是将黄飞鸿推向了世界，同时也把李连杰推向了世界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大家很熟悉的来自陈淑桦演唱的《笑红尘》，是电影《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》当中非常有名的插曲。这部电影同样来自嘉禾出品，林青霞塑造的东方不败成为了香港影坛一个非常经典的形象。而下面的这首《甜蜜蜜》是来自同名电影当中的歌曲，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了吧。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代应该是嘉禾、邵氏、新艺城、银河映像还有正东等公司百花齐放的时期。对于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，嘉禾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，因为呢2008年他就已经被收购了。但是对于影迷来说，嘉禾代表的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。嘉禾的创始人曾文怀也在本月离开了我们。那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呢来自嘉禾的鼎盛时期的经典怀旧作品。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电影《玻璃之城》的主题曲，由黎明演唱的《今生不再》。那伴随着这首歌曲，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。感谢收听，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多得这雨水将烟花破毁，才令我体会凡事会枯萎。多得这刹那不小心脱轨，